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还是佳佳和小何啊，年轻的时候搞对象的时候，俩人一块儿遥望星空。佳佳含情脉脉地问小何：“ 假如你是牵牛星，那我是什么呢？” 小何没打奔儿，不加思索地说：“那你是牵牛花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近呢，老何家的这个小何又迷上天文学了，每天晚上都用这个望远镜啊趴在阳台上看那星星，连着好几天。这佳佳不干了，觉得自个儿啊被冷落了，有点不高兴了。 哎，我说你天天看能看见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不是，天文学啊可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而且啊观察星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意思？那你今天就在阳台上看一晚上吧，别进来睡觉。 嘿，怎么又不高兴了？得得得，我不看了还不行？ 您看吧，没人说不让您看呢。 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反正一连看了一个星期也没找着那哈雷彗星。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是在你身边的吗？ 你怎么能和哈雷彗星比呢？ 你什么意思啊？以前你总说我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皎洁明亮，这才结婚几年啊，你就看烦我了？ 我不是那意思啊，你误会了。 好，那你说为什么结婚前你能说我是月亮，现在就不能把我比作彗星呢？ 哎呦，您不知道那哈雷彗星的别名叫扫把星吗？ 原来是这样啊，那以后你也不许说我是月亮了。 为什么呀？你不是挺喜欢的吗？ 我刚刚想吧，这月亮表面全是坑。 您听见了吧，这夫妻两口子就是这样，一会儿恼了一会儿好了。小何夫妻俩呀还算好的呢。咱们来听一段侯昌喜和王世勇合说的对口相声《家庭交响曲》的片段，您听听相声里这夫妻又是为了什么闹别扭了。 这场我给大家说一段笑话。 哎，我想给您提条建议。 好啊，什么建议？ 我认为相声两个人站着干说呀太单调了。 依您呢， 咱来点音乐伴奏。 这可没尝试过。 现在就可以尝试。你继续表演相声， 你用音乐给我伴奏 啊， 那行吗？ 效果很好。 那咱就试试吧。 开始啊。 我呢给您说段笑话。这笑话呢发生在我们邻居。我们邻居有这么两户，一家姓张呢，一家姓李。这张家住着个老大爷，李家住着个小伙子，两家呢因为小矛盾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呢？这小伙子把这个炉子放在了老大爷门口了，老大爷当然不乐意了，就得找个小伙子把这事儿把这事儿去了。找到老大爷以后呢，小伙子也出来了，老大爷出来了，两个人的 人哎，我得给您伴奏啊。 你呀，甭伴奏了 啊， 你给我上弦呢。 哎，刚才您那乐曲声跟小天鹅一样的，有说有跳，多美啊。 还美呢 啊， 你都快把我累趴下了。 看来您那个人缺乏音乐细胞啊。 谁说的？古今中外的名曲我全听过。 全听过？ 对。 家庭交响曲听过吗？ 没有。谁的作品呢？ 我跟我爱人。 嗨， 哎，您跟您媳妇，在座的各位都是家庭交响曲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 是啊。这里都有什么曲子呢？ 哎呦，曲子可多了，像什么轻松愉快的起床前奏曲，紧张热烈的工作进行曲，高门大嗓的女生家务主旋曲，风趣幽默的男生协奏曲，和谐优美的 夫妻圆舞曲，叮当乱响的锅碗瓢勺奏鸣曲，妻子的轻声摇篮曲，丈夫呼噜狂想曲，孩子撒尿小夜曲，组成了家庭交响曲。 这全是居家过日子的事儿啊。 对呀、 啊、 有位名人说的，生活充满了音乐，家庭就是一部交响曲。 哎，没听说过。 嗯， 我结婚十几年了，我们家一回没唱过家庭交响曲 啊。 能这样吗？我下班一进门，好的吗，咱吃什么饭？您看我爱人，好的吧，咱吃炸酱面。什么饭？炸酱面。快包两把蒜。这不神经病吗？这不， 您那理解错了。我说的家庭交响曲不见得都要唱。 嗯， 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都是家庭交响曲的音符。工作学习孩子家务，这都是家庭交响曲的主题。 你呀、啊、甭讲大理论， 嗯， 你就说说你们家的家庭交响曲。 我们家的家庭交响曲，哎，经常演出。就前两天、我们因为一张电影票的小插曲，我们就演奏了爱情咏叹调夫妻圆舞曲。 你呀、啊、别说了， 嗯， 这事儿我知道。 嗯， 那天是你们两口子吵架，那算什么交响曲啊？ 哎呀，那在家庭交响曲里是属于男女生的对唱、轮唱、二重唱。 哦，那是二重唱。 嗯， 您听我揭发他啊，那天呢，他在电影院门口捡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了没五分钟就回家了，他爱人也回去了，把他没鼻子带脸臭数了一顿。 不用了，那不叫臭数。 嗯， 这在家庭交响曲里是属于爱夫大调变奏曲。 那还爱夫呢。 嗯， 您看啊，就这样。哎，刚才你干什么去了？ 你这干嘛呢？ 啊，我学你爱人呢。 嗨，我爱人是你这样吗？跟三仙姑似的。 哎， 你了解我爱人吗？ 我怎么不了解你爱人？ 嗯， 你爱人叫赵秀兰，小名二丫头，对吗？我们是小学同学，现在咱住一个楼，你们家什么事瞒得了我？那天你们两口子吵架，当时我正赶上吧，我看了个满眼，别说学你爱人说话，连表情动作都八九不离十。 哦，你有这把握？ 对。 那你学我爱人可以啊。 啊， 不过根据你的形象很容易丑化我爱人。 我注点意。 那开始。 行行。好、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 嗯，看电影去了。 看电影去了。 嗯， 哪来的票啊？ 门口捡的。 嗯，你可真会捡啊。坐你旁边那女的也是你捡的吧？ 不，我根本不认识她。 不认识 啊？ 那你们俩凑一块嘀咕什么呢？ 嗨，您提了，我捡完电影票我觉得费了可惜，我说进去看看去吧。刚坐下，旁边那女的说我这电影票是她孩子的，还说票里加了两块钱。我说没看见，她不相信，你说多没意思。干脆我不看了，回家。往外一走，就听那女的说：“走也不跟妈妈说一声，到家就打你屁股。” 嗯， 我知他骂他孩子，可我听着别扭。 行了行了 啊， 甭把马虎眼。二位计划多周到，他先进场，等开眼关了灯，打牌子出去把你换进去。你们商量好礼拜几再见面啊？ 嗯，不，这都哪儿的事啊？ 今儿的事儿啊。你没想到吧？这场电影是我们单位包场，你们俩坐十排，我就坐在十二排，我全看见了。 那你怎么不喊我一声呢？ 嗯，我喊你，我怕把你吓着。别以为坐你旁边那女的我不认识，她是我们厂的小李儿，刚离的婚。你老实交代，你们俩打算干什么？虽然你要说不清楚，咱俩也离婚。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甭放着明白装糊涂。打结婚以后，我是上伺候大下伺候小，为这个家我把心都操碎了。你刚当科长没两天，你就看不上我这当工人的老婆，你个没良心的侯世美。 侯世美？ 你是姓侯的陈世美？ 现在你看不上我了， 可你忘了当初搞对象的时候你没皮没脸追我来的。 你提那干嘛呀？ 我让你别忘本。那会儿是谁呀，一见面就拉着我们的手说看不见我就吃不下去饭。三天不见面你能瘦下4斤肉去，一天一见面你能长2斤肉。你拿我当肥猪粉了。 你也追过我呀，而且我加班一礼拜你跟我们单位打了70多回电话，后来我们传达室陈大爷都跟我急了，非让我买全呼吁的票。你忘了？ 我那是怕你迷糊找不着家。那阵子我一下中班，你不管是刮风下雨都上车站接我，过马路的时候还拉着我的胳膊嘱咐我别忙慢慢过，叫我千万别离开你。当时我心里感动极了，心想你虽然个矮点人黑点眼小点嘴大点鼻子扁点牙黄点还没什么大毛病。 不是还没什么大毛病啊，这是我爱人说的吗？ 意思差不多。 都不行，这是因为你丑化我的词儿。你说我爱人原词儿、 啊、 你说原词儿。 虽然你个矮点和你这人心眼挺实在的，跟你生活在一起肯定是不来呆的。 什么叫不来呆呀、啊？你就是好。 你好什么呀？结婚以后你就变了，甭说你疼我爱我，你都不拿正眼看我了。 你没看我每天忙着那个样啊？ 原来我也是这么想，心想到了礼拜天你就有功夫好好看看我了。 对呀、啊、 对什么呀，好容易盼到礼拜天，你打早晨6点呢你就抱着你养的那盆仙人球项链，一看就是发低头啊，难道我不如翠球长得好看吗？我看你，你听说过你 我可不跟你说这么严重啊。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一天到晚的忙，你当了科长啊，我们一家子跟你倒霉。 那你倒什么霉了？ 你自己说，孩子长这么大你领他玩过几回啊？都说孩子了，我现在下中班你根本就不接我去了。你说不是下班累了就是工作忙，你接不接我没关系，你不该给我出馊主意。 嗯，我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你让我们上河边嘛，找老头学猴拳去。你说那玩意叫坏人防身，打不过他能挠他几下。哪位看过30多岁妇女在马路上耍猴拳？你这不拿我开心吗？你 每天咱俩开玩笑，我说着玩你也当真。哼， 现在就一样，你对我还没变。 哪样？ 拉着我胳膊过马路 啊！我得保护你， 你甭见好听的说了。听你妈介绍，你打小就不敢自己过马路，老得让人领着。还说有一回在广场，你要过马路，跟前没人，你跟警察装盲人，是人家把你领过去的。有这事儿没有？你拉着我胳膊过马路，你是保护我吗？你拿我当你的马干了？ 你小点声行吗？咱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 怕揭短呢？别做亏心事儿。现在咱家也置齐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也当上科长了，可你良心也坏了，你想把我甩了再找一个，让你说我这形象哪一点对不起你？我真不起你，我是你说。 不，我说什么呀？你让我， 你爱人哭着说的，我也不知说什么来的。 哎呀，听了我爱人这个爱夫大调变奏曲，我真是思绪万千的。当时我来了个丈夫咏叹调。 那您说说。 我说秀兰，咱别闹了行不行？你这当街坊邻居听着不像话吗？咱俩结婚十几年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跟人看电影去，我偷着看还把别人看见呢，我还在你们单位包场的时候看见，你这不瞎猜疑吗？听你刚才说这些事我有责任，打结婚以后呢我就认为完成任务了，光顾了上班对你关心体贴少了，你对我有意见，可我对你也有一肚子话，正好借今日机会你也听听我做丈夫的苦衷。 那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你？ 哎，我说起这个来我心里惭愧。因为什么呢？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太简单了，我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给你买，就送你俩笔记本，一杆钢笔，一本雷锋日记，一个针线包， 还一双42号解放鞋， 连礼 的时候咱们一热闹热闹，就看看我们的传家宝，我爷爷放羊的破皮袄，完了一家子花5毛钱吃顿饭算了事了。 5毛钱吃什么饭呢？ 一苦饭，你忘了，咱就买了3斤麸的2斤糠，1捆小白菜，那能花多少钱呢？ 那东西喂鸡合适的。 那所以想起这个，我就特别的内疚，总想找个机会把这损失弥补过来。我有好的记你吃，有好的记你穿，有时间我就帮你干点家务活，对吧？有一次你带孩子累了，我半夜起来帮你洗衣服，你当时心疼我，不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吗？ 不对，你把口罩跟袜子一块洗了。 啊，就是那样，咱一直过得很和美。这几年咱家日子富裕了，我不知道你是吃好的上火呀，还是更年期提前了。你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嗓门是越来越高，我一点小事你就大喊大叫。去年7月28半夜2点，你一嗓子把全楼的人都喊醒了，人家以为又地震了呢，都跑外头躲着去，我呢还得劝人回屋休息啊！你说那天我是什么事儿做的不对？ 你没盖暖瓶塞 啊！为这么点小事我跟你吵吧，让您笑话，不吵吧你可没完没了。我说两句笑话差对吧，你说我耍贫嘴，我不理你，你说我装哑巴，我声音大了你说我盗你的火，声音小了又说我没吃饱，那我怎么断才好啊？你说 你不会说两句我爱听的 啊？你爱听牛叫吧，我可有那么大嗓门啊。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没事就翻我的口袋，咱们红军在1927年的规定了，不准搜腰包，你知道吗？ 我可没拿你当俘虏啊。 这话说回来了，我知道你人刀子嘴豆腐心，可我做丈夫你错待你，你拿今儿这事来说是不误会，你动不动闹离婚，你以为我怕你不离婚呢？咱俩就是不离婚，我也告诉你，咱俩谁说离婚我必须结婚，你离婚你结婚， 你想说什么呀？ 我说完了，我告诉你这家是你的，你拿走，咱俩一刀两断 啊！你倒来劲了， 对， 是我的我拿走， 你拿走， 你跟我走 干什么？ 你就是我的， 谁说的？ 我说的。 哦，不闹了， 原谅我， 那来吧。不起摇篮曲 哦，跳舞 啊！来来，当当当当，把那送来的。来来来，我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培根呢曾经说过，爱情就像是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就像补充收入，容忍对方的缺点就是节制支出。所谓永恒的爱，是从红颜爱到白发，从花开爱到花残。注意了啊，这段话这意思不让大家伙都去把那头发染白了，也不是让您送给爱人一束打了蔫的花。有时候夫妻也好，恋人也好啊，总爱没事逗你玩，逗逗闷子，这就是生活的情趣。天天这家家又开始了。 老公，怎么最近你们公司会餐你总参加呀？ 这不是最近总来大项目，领导一高兴就总请客，这不好驳领导面子。 得了，我可知道了，你和你们单位的女同事关系可好着呢。 瞎说什么呢，这同事关系再好啊也就是朋友，你不也有要好的男性朋友吗？ 哼，我可以有男性朋友，但是你不能交女性朋友。 哎，这奇了怪了啊，凭什么你能有我就不能有啊？ 哎，我交男性朋友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你没有的缺点，这样就不会总挑你的毛病了，有利于家庭幸福。 同理可证，这我交女性朋友啊也有利于咱们的家庭幸福。 错，我心眼小，你交女性朋友我会吃醋，会和你吵架，不利于咱们家庭的安定团结。 那我也心眼小啊。 哼，一个大男人比女人心眼还小，亏你好意思说。 得得得，我认输，我认输。哎，咱不逗了啊，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为你献歌一曲，怎么样老婆大人？ 得了，就你那五音不全的嗓子，还没人家《武林外传》里面那护十娘唱的好听呢。白展堂听完都元气大伤，我听完你唱啊，就直接晕过去得了。 哎，包公子， 哎， 你留步啊？ 还有事儿啊？ 哟，人家刚才唱的那首歌还没得唱完呢。 改天再唱。 不，就是现在唱。郎君啊，你是不是我的皇啊呀？嘿嘿嘿，你要是我的皇啊，你呀就跟沈娘讲，沈娘给你做面汤；你呀就跟沈娘讲，公呀公呀公呀公呀公呀公呀公呀公娘了叶子青儿娘。我唱的还好啊，我再唱一遍啊。你是不是我的皇啊呀？嘿嘿嘿，你要是我的皇啊，你呀就跟沈娘讲，沈娘给你做面汤；你呀就跟沈娘讲，沈娘给你做面汤。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武林外传》里头护十娘唱歌的片段。唱的好不好另说了啊，倒是挺有特色的。听完了您是不是也想来碗面汤了？别看小黑这两口子闹得欢，其实还是挺恩爱，人就是逗逗闷子。可真要给这个恩爱下个定义啊，那可是何仙姑走娘家，云里来雾里去，谁也说不准。还是听众朋友们自个儿在爱情当中慢慢摸索吧。今天老何一家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节目到这儿呢也该结束了，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最后为您送上一首迪克牛仔的《爱如潮水》，祝您天天开心，咱们明儿见。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你应该知道这样。